着海浪我都触摸过，老传说着海我都聆听过，生活我已全然看透，没有什么想要做。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，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，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，眼泪还没有流透，笑得整夜不息灯火，看天过看鬼火，看烟酒耳机台中花朵，看遨游看沉默，看飞过天的人间山耳膜，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，天空就算不蓝或许冲破极限，想寻找什么，一定找得到。没有过我，看见我，看快活，看眼角耳机开出花朵，看遨游，看沉默，看飞过铁塔人间山耳膜，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，天空就算不蓝或许